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这是一个无眠的夜晚，这里有一些无人知晓的秘密。 我想回家了。 我能读一封表白信吗？ 我想说， 这是一个无眠的夜晚，这里有一些无人知晓的秘密，大胆分享，吐露你的衷肠，尽情的哭诉，让我们一起分担你的忧伤。深夜北话，诉说我们的故事，温情609，传递出爱的心声。你的月亮让我走进你的心， 你的月亮我的心，你的心事我来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秋雨。 我是顾宁。 上一期节目里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幸福，这的确让我们十分感慨。 是呢，来到609的这一年，我们也的确感到十分幸福。有的人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提高，有的人在这里充实了自己的大学生活，那是一种来自灵魂的幸福。 当然了，也有的人在这里遇到了好朋友，甚至也有让人向往已久的美好爱情，这都是我们的幸福。 今天呢，是秋雨、顾宁还有苏木带给大家的最后一期月亮了。这一年来，我们都在给大家讲述别人的故事， 而今天我们想讲一讲我们的故事，我们和广播的故事。 静音准备。 夏末又喊了一声，沐雨这才安静地准备开始录音。夏末是广播台的一名导播，平日里温柔又羞涩，却也能和大家嬉闹，一起相处得很好。只是每次录音的时候都板着个脸，严肃又认真，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但也因为这样，他们组每次的录音效率都非常高，质量也很好。 停一下，你这里这个音不对。 夏末又一次按下了暂停键，让沐雨感到十分心烦。这已经是今天第三次喊停了。像沐雨这样特别容易炸毛的人，今天愣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耐着性子，终于在第四次的时候，把那一直读不好的句子完美地呈现了出来。后面的录音十分顺利，不 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夏末关掉电脑，朝着沐雨温柔一笑，这才离开录音室。沐雨却因为这个笑愣了很久，他呆滞在原地，看着夏末收拾好东西从他面前经过，走路时带起细小的风，扬起了他乌黑的长发，似有似无地从他的鼻尖滑了过去。那一刻，沐雨的心里好像有一颗水果糖突然炸开了，酸酸甜甜的，又让他心里的某个地方酥酥麻麻的。过了很久，他才回过神来，轻轻地笑了一下，也离开了录音室。 沐雨觉得他可能有一点喜欢这个女孩子了。那次微笑事件之后，沐雨专门关注过那个女孩子，发现她对谁都是一副温柔的样子。她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甜甜的，特别可爱。更让她惊喜的是，他们两个竟然是隔壁班的，平时有很多机会可以一起上课。沐雨想， 这么可爱的女孩子，怎么我以前就没有发现？ 决定追夏沫是在一个月以后。那天，沐雨在路上，偶然看见夏沫把一个很碍眼的垃圾捡起来，扔进了垃圾桶。她心里一动，就追上来打了个招呼。两个人于是边走边聊，到了宿舍楼下才分开。沐雨盯着夏沫的背影看了一会儿，才忽然想起自己是去上课的，这才赶紧转身跑向了教学楼。说是追，但也没有很刻意。沐雨是一个很温柔的男生，偶尔还有那么一点小可爱，笑起来却总是让人觉得有点蠢。时间久了，那么一点蠢就打动了他喜欢很久的夏沫。 那天他们两个人绕着河边在走，虽说已经入了春，风却还是冷的。沐雨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就那么缩在了袖子里，还转过来朝夏沫傻笑。夏沫也笑了，却在转身之后轻轻摇了摇头，说了一句， 还挺可爱的。 可奈何夏雨听力实在是好，这几个字被他实实地收在了耳朵里。他的表情忽然羞涩了起来，飞快地走到夏沫面前，给他戴上了一副没有声音的耳机，轻轻说了一句，我喜欢你。夏沫猛地抬头，对上了沐雨那双清澈的眸子，他在他的眼里只看到了自己。夏沫又笑了一下，摘下耳机，趴在沐雨耳边轻轻地说， 我知道啦。 沐雨又愣住了，他总是在夏沫眼前犯蠢，但很幸运，夏沫却喜欢他的蠢。沐雨就站在原地，愣得连手里的耳机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都不知道。一个转身，却发现夏沫已经距离自己好几十米了。沐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飞了过去，在距离夏沫几米的地方放慢了脚步，努力克制住因为快速奔跑而不平稳的呼吸，轻轻地勾起了夏沫的小拇指。他忽然觉得那天的风一点都不冷了，空气里全都是粉红色的甜蜜泡泡。 夏沫和沐雨就这么在一起了，在其他人眼里，这几乎是毫无征兆的。 但是每个人带着八卦的态度去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相视一笑，只说道：“ 就是这么在一起的呀。” 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这一笑对于单身狗是多么猛烈的伤害。最辛苦的大概就是沐雨的搭档了，每次录音他的搭档总是一脸痛苦，满眼复杂地看着他们互动。本以为热恋期过去一切都会归于平淡，但两人在一起已经一年多了，却还像第一天在一起一样，随时随地都可以秀恩爱。 静音准备， 夏沫又喊了一声。沐雨回过神来，朝着夏沫调皮地眨了下眼睛，轻快地说了声：“ 好的呀，小可爱。” 夏沫抿着嘴，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眼神却出卖了他。这时，沐雨的搭档清茶忽然喊了一声停，把戴着耳机的两人都吓了一跳。沐雨脸上的笑容顿时不在了，不太耐烦地轻吼了一句，清茶却好像没听到似的，狐疑地看着他俩，手撑在下巴上，盯得沐雨和夏沫直发毛，才终于坏笑着问了一句：“ 我发现你们两个好像从来不吵架呀，为什么呢？每次看着你们都笑嘻嘻的，一点爆点都没有。” 他啧了一声，又转过头去大声说了一句：“静音准备。”装得好像他刚才没有说过话似的。这下子沐雨和夏沫都愣住了，回想了一下，他们好像真的是没有吵过架，甚至连拌嘴脸红都没有过。俩人一直和和美美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也没有过网上说的互相嫌弃的时期，一直黏黏糊糊的，恨不得一天能有25个小时，然后都待在一起。沐雨捂着嘴笑了笑，小声嘟囔了一句：“ 难怪你们老是嫌我们烦，确实一丝抱怨都没有。” 清茶白了沐雨一眼，暗暗下决心，下一期录音一定要把编辑宝贝带过来，让他陪着我。 清茶果然把悠悠带来了，他看着悠悠一脸痛苦却坚持坐在导播室强装云淡风轻的样子，就觉得好笑。悠悠单身很久了，他是知道的，可是他才不怕刺激他，或许多刺激刺激一下子就发功找到男朋友了呢。想到这儿，清茶又笑了起来，捂着嘴都止不住笑声的溢出。悠悠瞪着清茶，却也无可奈何。他们两个的关系一直很好，但是他们都回忆不起来两人是怎么相处的了，只知道他们在一起会很开心，很多烦恼都自动消失不见。这一天录音录到了很晚，大概是因为清茶录着录着就想唱歌，想着想着就唱了出来。悠悠也开了麦和清茶对唱，一人在导播室，一人在录音室，惬意又休闲，好不快活。四个人吵吵闹闹地录完了音，出了录音室已经10点多了。入秋后的晚上特别冷，风也很大，他们都忍不住裹紧了身上的衣服。沐雨抓着夏沫的手塞进了大衣口袋，清茶和悠悠就像不怕冷似的对着风唱起了歌，那是一首小幸运。风更大了，月亮也更圆更亮了，遇见你是我的幸运。 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都在609度过了一段短暂而奇妙的时光，甜蜜酸涩，那都是609带给我们的味道。 是呢，对于别人来说，609可能只是简简单单的三个数字，但对于每一位参与609节目录制的导播、播音、编辑而言，609是我们在北化4年的生活中写下的独特篇章。这里有半只日出出现在校园里的清晨问候语，以及在皎洁月光下回荡在诺大校园中的摇篮曲。 提到自己与609的情缘，总感觉时间太短，不够我们细细道来。现在有一些同学想要分享他与609的独家故事。这位叫阿月的朋友回忆道，从昌平到通州70多公里路，每周来回6个小时的地铁，地铁里的拥挤和难闻的气味，只为换来能在家住了一晚。感谢月亮给我的漫漫路途涂上了色彩，洒进了月光，是你填补了时光的空白，温柔了我的岁月。 这位叫子若安息的同学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和609的情缘吧，这得从电台说起了。我有个习惯，一个人的时候就喜欢听广播，单纯的听听歌，听听 DJ 说一说这首歌的故事。在新疆的时候听103.9 MyFM， 到西安的时候听 High Radio，到了北京听央广音乐之声，情绪崩溃了听万十年电台。来到北化之前，有个学姐说，哎，你的声音还挺好听的，要不要去广播台呀？我说，哇，真的吗？然后呢，我就来了。让人感动的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了，就是上周我走在去实验楼的路上，还和旁边的人说，这期节目是我做的呢。就是我回宿舍还会跟室友说，刚才的点歌是我播的。就是现在我最好的朋友呢，都是609的各位呢。可能我一开始喜欢广播是因为我的孤独，可能我现在喜欢广播是因为我不孤独。本来呢，我的周末是一个人听着广播里的情歌，吃着自己喜欢的小吃。现在呢，我的周末是一堆讲话好听的人，吃着大家都喜欢的大餐，准备一会儿一起唱歌。没办法，谁叫609不只是广播呢？我们真正拥有的是陪伴。 而我们的框框框同学回忆道，一开始与我结缘的是广播台，后来与我不可分割的是609。一开始的到来是因为爱广播，后来的坚守更多的是因为爱着609。在这里有着一群家人，有我最最美丽可爱善良大方的听风，有我最亲的伴程，有声音超好听的顾宁，超速的蓝山，和秋雨的小可爱苏木，编辑大宝贝儿李李、千蓝、云飞扬和四生。哦对了，还有我性格超好的搭档齐言，还有可爱的旺仔、美丽的竹子、又美丽又可爱的小欧、技术大佬青央，还有着全台升职担当、颜值担当、宇宙最帅的秋雨，数不完的名字和你们在一起数不完的快乐，一起都会被深深埋在心底。609 online 广播台不会青春有你。 还有一位叫 M 的同学感慨道，609带走了我最可爱的小干事。 光阴似箭，今天就是我们在月亮做的最后一期节目了，真是有点舍不得。 是呢，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编辑也来到了录音棚，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有什么想留给大家的话吧。 我是月亮的编辑黎黎，这一年来我一直待在月亮， 最忙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过退台的想法，甚至在成绩很差的时候被导员劝告了好几次之后也坚持留在了这个大家庭里。而现在609终于迎来了新鲜的血液，我这个待了一年的人也要退出接下来节目的录制了，确实有点舍不得，但是更多的仍然是满足。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大家庭，月亮也是我永远无法割舍的。 609带给了我们许多感动，我们和609的故事已永远没有结束。 或许我们在这里也并不全是感动，我们也会犯错，也会写几千几百字的检查。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一生中总会犯下些没有办法挽回的错误，也许后悔有之，遗憾有之，也许现下想起来也会引人发笑，甚至也许某些巧合让这个错误变成了圆满。 你是否曾经犯下过什么错误？这个错误给你带来的结果又是什么样的呢？现在想起来，这个错误带给你更多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 那么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错误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将自己关于错误的往事与我们一同分享。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下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犯过的错误，可以挽回的或者不可挽回的。月亮都在这里等着你。好的，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感谢导播孙木，编辑李李，编辑四声，我是秋雨， 我是顾宁。月光下我们没有命，月光里尽是好时光。夜深了，月亮祝大家晚安。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当你吟诵着拗口文章，我刚好停留这一页的末尾。那时一天变得清晰有序，连计算都精准不移，所以那喜欢的长度也如古时绵延如春雨。秋已淡，淡出四季的眼影，而常徘徊在眸间的依旧是春天的流水和夏日的落花。他们不愿退场，也许是知我缱绻的心意，想要全部说给你。世间风景万千，只对你的样子由衷的喜欢。你的质朴与纯美，是开在心间的一朵花，未闻花名，不问花期，无关季节，无关风雨，绮丽如诗。一直认为真正的喜欢没有条件与可比性，望着你的时候一直胆怯着靠近，来到你的身边只交由感性去判断，与理性毫无关联。试想倘若时光可以倒流，要带那些深深浅浅战战兢兢的喜欢温柔如水，收起偶尔的小任性，收起偶尔的小忧伤，只有明艳的眉眼依旧守候。 经历过岁月洗涤，走过如初的阴霾，回头望向来时路，归途漫漫，道尽无限荆棘，和你相处的种种浮上心头，又有几度夕阳挽着海风在彼岸凝视，望穿天涯路不见归人，一针针未寄出的花笺，与空白独处，清寂几许，蔷薇几瓣，清香几缕，我对着书页发呆，那一字一字恰似落花，一朵一朵浮现在眼前。有时像一首首诗，像是在后一位知音的到来，有时又像是在等清风来读。与你分离是在寻常院落，一扇木格子窗和一棵老树，静静对望，默默相伴，窗子由新变旧，叶子由绿转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斜阳一抹浅影成画，月光一缕斑驳沉湿，某一个或晴或雨的天，寒风萧萧，落叶片片，铺满去时路，我在窗内看你远去的背影渐行渐远，连同窗前那朵漂浮的云，一低眉挤上茶凉，一转身窗外风冷，从此白云浮掠，世事萧疏，关山千里亦是彼此间的往日时光。 那些落在你身后的脚印，恰似一枚深秋的落叶，有些许安逸，些许静美，于一杯茶香氤氲的时光里轻轻打开落在指尖的往事。 光暖暖地倾泻下来，一切聚散恍然似梦，暗香浮动，安暖如昔。那些萍水相逢的时光，即便渐行渐远，也依然有着朴素而动人的底蕴，泛着淡淡的暖意。花开无言，叶落无声，这些浅浅留下的痕迹，恰似一个人的孤独，妥帖静好而优雅。也始终相信，有些相遇此生一次就够，那些刻骨而铭心的回忆，已经足以让生命在每一个苍白的日子生出阳光般的温暖。我们只需安静收藏，温柔记得就好。 生活那么匆忙，也许会有一天，我们也终将淹没在这无头无绪的车海人流。在一场雨后，又会添一层凉，时光转眼也会变得沧桑。浮萍枯萎，一些缘分也会在渐行渐远、渐无书中慢慢走失。街上苔痕又深，潮湿的心绪忽然就无由地染了淡淡的忧伤。匆忙聚散间，冷了世间事，沧桑了回忆。一些执意，若不能守成最初的那一脉清音，那么就在有雨的晨轻轻放逐吧。管它随了流水还是落叶，只是轻轻挥手，让秋天的渐行渐冷覆盖了那不经一握的温度。分别以后，一些忧伤终会被时光温柔的手慢慢抚平。回眸处，爱恨痴缠不过一场萍水相逢。伫立回忆的长廊，轻轻细数往昔姻缘，总有一些错落的景致绚烂了心绪，总有许多遗失的情感居无所依。那一段定格在光阴里的故事，如季节里偏落的花瓣，暗香满城。 只不过有些风景姹紫嫣红，适合孤芳自赏，有些路必将是一个人的千回百转，而我们终究会在月缺的时候走向各自寂静的城，然后守着自己的三寸光阴慢慢慢慢老去。流年深深，岁月浅浅，有多少印刻的心绪曾隐匿在流年的倒影里，又有多少心念掩埋在时光深处。如今掀开，既温暖又忧伤，既美好又迷离，遇见心底最温情的柔软，那种花来山里影落池中的惬意，也抵不过这份温婉。清新世上最妖娆的沉醉，那种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痴恋，也不过如此心醉。 纤尘陌上，与你邂逅在最美的时光，嗅一缕花香沁染心田，迎一抹清风温暖心房，一念花开一念花落，珍惜尘世情缘，静许岁月静好。风过流年，总有些诗句浸润着落寞的情怀，总有些过往装点着温柔的时光，总有些惆怅在风月里摇曳成一束花香。静坐微澜，将百转千回的一抹情愫慢慢梳理，轻轻翻阅，总有些心念缱绻在烟火里，芬芳成一朵嫣然，于时光深处默默地静放如梦。无论你走了多远，我还是只能做一个固执的人，坚守内心的明亮和方向，不人云亦云，与喧嚣隔间，独自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漫步，对空望月，听曲觅心音，穿街走巷，蓦然忆往昔。你是注定长在脉络中的诗行，与岁月同行，与生命同在。长情是一种习惯，遇见你是一个无解的谜底。 更迭，叶落长街，写着写着只剩空白了，给回忆留一处白，给季节留一幅白，给梦空一处白，让他们各凭喜好独自临摹，除了你再也没有任何缘由让自己对一处风景或一个人由心的走近，和许他入住眉间心上。寄情于你是生命中的喜悦盛世，这世界很大，大到只要举起离别的手，就再也找不到一条可以重逢的路，说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相携走过的路，你只不过是我途经的一缕风，我只不过是你碰落的一粒棋，彼此不过是偶然的抬眸，瞬间的沐浴。这世界很小，小到除了这满室的清冷今年相伴以外，别无去处。 也说不清在期待什么，总有种记忆凝结在了指尖，温暖而美好。总有种情深，即使相隔万水千山，只要安好便是晴天。当年华滑落指尖，我写下一行行诗页，如果你不知道，相信那满山的桃林会知道，还有那竹林里的和风也知道。即使都不知道，我相信我的念 也会知道，因为这一念就是一生。散开的故事如指尖下的花影，一起一落都是暗香的浮动。我追着光阴，从一首诗里追到另一首诗里，当景色丰盈了朝暮，我们之间千年已过。时光的水岸，心情贴着落花低舞。当风声带着蔓延的色彩流入初冬的寒凉，我依然在这里，踏着轻如落花的音符，枕着文字的清洗，与山水相依，与风月轻绕。若你来，便是深情不语的懂得，而这样的恰好最让人欢喜。 很庆幸从琉璃的彼岸来到这里，多一城风雪，我看到贫瘠的土地开出花朵，荒芜的沙漠出现风暴，黑夜的天空之城极光灿烂。这一切重复着述说我和你的初见。那是个月光幽微的夜晚，夜幕已深入眼眸，繁华早已远离，天际还未沾染上斑驳的红泥。黑夜紧紧把你围住，你把自己的光芒展现给黑夜的时候，我正从旁边的陌上桑田路过。此刻还有谁走在月色下？萤火、诗篇，还是比纯白更纯白的陌上无闲。我用一面的惊鸿在这里将自己唤醒。日子浅浅流动着，任浮躁沉淀在时光深处，让简单与纯真绵绵生长。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想念旧的人、旧的书、旧的时光。也许念着念着，这一生也就慢慢老了。我安静地在一张一合的清芬里，任思念来来回回，勾画最初的信仰。他们会在苍白的记忆里开出属于自己的温馨花瓣。那么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这样的细碎而美好的情谊心生温暖。 我用素心写下清欢，任翘首的凝望穿越清简的红尘。当指尖层叠附着往事的眷恋，时间也打湿了那片笼着桃花的月光。当绿海漫过记忆的蓝山时，我靠着窗，而你在心脏的另一旁。我站在故事的尽头，明媚恰逢其时，微笑着，你在，我在，还有一整座城市的美丽。我敲下这最后一个字的时候，黎明的曙光还没降临，月光幽微又隐隐投射出你的影子，跟初次见面的时候轮廓如一。你远在静谧之外，探寻心底的沉静，